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辨学品第72-2。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皆无自性，离诸细论不可得者，诸菩萨摩诃萨由何等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为声闻道，为独觉道，为如来道。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不由声闻道，不由独觉道，不由如来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然与诸道遍学满矣，由菩萨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譬如第八，先学诸道，后由自道得入自乘正性离生，乃至未起圆满果道，未能证得自乘即果，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先与诸道遍学满矣，后由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未起金刚预定，犹未能得一切之智。若其此定以一刹那相应般若，乃能证得一切之智。巨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先与诸道遍学满矣，后由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世尊，岂不第八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来相果，其道各异？世尊，如是诸道设各异者，云何菩萨摩诃萨先与诸道遍学满矣，后由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为诸菩萨摩诃萨若起第八道，应成第八；若起具见道，应成预留；若起进修道，应成一来不还；若起无学道，应成阿罗汉；若起独觉道，应成独觉。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第八义，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必无是处；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而能证得一切之智，亦无是处。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矣，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必无是处；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而能证得一切智智，亦无是处。世尊，云何令我如实了知诸菩萨摩诃萨要与诸道遍学满矣，乃入菩萨正性离生，而不为离？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成第八矣，广说乃至成独觉矣，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必无是处；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而能证得一切之智，亦无是处。巨寿善现白言：世尊，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先与诸道遍学满矣，后由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 一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此正得一切之智，永断一切习气相续。佛告善信，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勇猛精进，修行六种波罗蜜多，以圣智见超过八地，为净观地乃至独觉地。虽与如是所说八地皆遍修学，而能以圣智见超过，由道相智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已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复有一切相智，正得圆满一切之智，永断一切习气相续。善现，当知第八者，智即是菩萨摩诃萨忍，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若智若断，亦是菩萨摩诃萨忍。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先于诸道遍学满矣，后有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一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此正得一切之智，既已正得一切之智，以果绕于一切有情。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说菩萨摩诃萨众应学遍知一切道相，若声闻道，若独觉道，若菩萨道，若如来道，知此等道一切种相，名道相智。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当起此道相智？佛告善现，诸行状相能正显发道相智者，诸菩萨摩诃萨便与如是诸行状相皆现等觉，现等觉已，如实为他宣说开示，施设建立，令诸有情得无导解，随应去向，所求利乐。是菩萨摩诃萨应与一切音声语言皆得善巧陀罗尼门，由此善巧陀罗尼门发起种种音声语言，遍为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宣说正法，令之所闻皆如鼓响，虽有灵解而无执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应学圆满诸道相智，既学圆满道相智矣，应如实知一切有情意乐随眠种种差别，如应未作利益安乐，为如实知地狱有情意乐随眠即彼因果，知以方便折障彼道，亦如实知旁生有情意乐随眠即彼因果，知以方便折障彼道，亦如实知鬼界有情意乐随眠即彼因果，知以方便折障彼道，亦如实知诸龙药厂阿素罗等意乐随眠即彼因果，知以方便折障彼道，亦如实知人即欲天意乐随眠即彼因果，知以方便折障彼道，亦如实知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意乐随眠即彼因果，知以方便折障彼道，亦如实知空无边处天 乃至飞想非非想出天，以乐随眠即彼因果，知矣，方便折障彼道。以如实知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即彼因果，以如实知三解脱门即彼因果，亦如实知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即彼因果，亦如实知苦集灭道圣地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即彼因果，亦如实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即喜地乃至法云地即彼因果，亦如实知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即彼因果，亦如实知五眼六神通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彼因果，亦如实知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即彼因果，亦如实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彼因果。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即如实知声闻等道即因果已，随其所应安利有情与三乘道，令勤修学各得究竟。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起如是诸道相智，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诸道相智，与诸有情种种戒性以乐随眠皆能悟入，即悟入矣，随其所宜为说正法，皆令获得所求圣果，终不唐捐。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达有情诸根胜劣，如实解了一切有情往来死生心所差别，故所说法终不唐捐。展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诸道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一切声闻独觉菩萨所应学道菩提分法，无不设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声闻独觉菩萨于此中学皆得究竟。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种菩提分法乃至菩提，如是一切非合非散，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云何如是菩提分法能取菩提？世尊，一切非合非散，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法，非于于法有取有舍，譬如虚空与一切法无取无舍，自性空故，诸法一耳自性皆空，非于于法有取有舍，如何可言思念住等菩提分法能取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以一切法自性皆空，无取无舍，然诸有情与一切法自性空异，不能解了，为异彼故方便宣说菩提分法 能取菩提，不辞善现。若所有色受想行识，若眼处乃至意处，若色处乃至法处，若眼界乃至意界，若色界乃至法界，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若眼处乃至意处，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地界乃至识界，若因缘乃至增上缘，若无明乃至老死，若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苦集灭道生地，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三解脱门，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一切陀罗尼门萨摩地门，若无眼六神通，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若无往生法恒住舍性，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断烦恼习气相续，若一切智智，如是等一切法皆于圣法毗那业中，非合非散，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如来为意诸有情类令生正解入法实相，以世俗说不以圣意，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应学智见，学智见已如实通达，如是诸法应可受用，如是诸法不应受用。具受善现即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何等法学智见已如实通达不应受用，与何等法学智见已如实通达应可受用。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诸声闻独觉地法学智见已如实通达不应受用，与一切智智相应诸法学智见已如实通达一切种相应可受用。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圣法毗那业中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所说圣法毗那业，圣法毗那业者何谓圣法毗那业？佛告善现：若诸声闻，若诸独觉，若诸菩萨，若诸如来与贪嗔痴非合非散，与五顺下分节非合非散，与五顺上分节非合非散，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合非散，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合非散，与苦集灭道圣地非合非散，与三解脱门非合非散，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合非散，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非合非散，与无眼六神通非合非散， 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合非散，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合非散，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合非散，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非合非散，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合非散，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合非散，与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非合非散，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非合非散，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合非散，与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非合非散，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合非散，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合非散，与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非合非散，与一切智智非合非散，与有为界非合非散，与无为界非合非散。善现彼名为圣者，此是彼圣法毗那耶，是故名圣法毗那耶。所以者何？此一切法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彼诸圣者如实现见。善现当知，无色法与无色法非合非散，无见法与无见法非合非散，无对法与无对法非合非散，一相法与一相法非合非散，无相法与无相法非合非散。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无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应修学，学以不取一切法相，而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岂不应于色相乃至识相学？岂不应于眼处相乃至意处相学？岂不应于色处相乃至法处相学？岂不应于眼界相乃至意界相学？岂不应于色界相乃至法界相学？岂不应于眼识界相乃至意识界相学？岂不应于眼处相乃至意处相学？岂不应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学？岂不应于地界相乃至识界相学？岂不应于因缘相乃至增上缘相学？岂不应于无明相乃至老死相学？岂不应于布施波罗蜜多相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学？岂不应于内空相乃至无性自性空相学？岂不应于真如相乃至不思议界相学？岂不应于苦集灭道圣地相学？岂不应于自净律死无量死无色定相学？岂不应于四念住相乃至八生道之相学？岂不应于八解脱相乃至十遍处相学？岂不应于空无相无缘解脱门相学？岂不应于净观地相乃至如来地相学？岂不应于极喜地相乃至法云地相学？岂不应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相学？岂不应于五眼六神通相学？岂不应于如来实力相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学？岂不应于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相学？岂不应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相学？岂不应于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知相学，岂不应与预留果相，乃至独觉菩提相学，岂不应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学，岂不应与永断烦恼习趣相续一切智智相学，岂不应与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相学，岂不应与顺逆缘起观相学，岂不应与一切圣者圣法相学，岂不应与有为界无为界相学。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不与如是诸法相学，亦应不与诸行相学。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法相及诸行相既不能学，云何能超一切声闻及独觉地？若不能超一切声闻及独觉地，云何能入菩萨正性离生？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云何能得一切智智？若不能得一切智智，云何能转妙法轮？若不能转妙法轮，云何能以三乘正法安立有情，令出无边生死苦海？报告善贤，若一切法有实相者，诸菩萨摩诃萨应与众学，以一切法非有实相，是故菩萨摩诃萨众不欲相学，亦复不欲无相法学。所以者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诸法一相，所谓无相。如是无相，即非有相，亦非无相，故不可学。儿时居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皆非有相，亦非无相，云何菩萨摩诃萨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应不能超诸声闻及独觉地。若不能超诸声闻地及独觉地，应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应不能起菩萨无生法忍。若不能起菩萨无生法忍，应不能发菩萨圣妙神通。若不能发菩萨圣妙神通，应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若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应不能证得一切智智。若不能证得一切智智，应不能转妙法轮。若不能转妙法轮，则应不能安立有情，令住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亦应不能安立有情，令住失性佛业识或戒性佛业识或修性佛业识，当获人天富乐自在。报告善贤，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一切法非有相，非无相。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若有相若无相，咸同一相，所谓无相。修此无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此无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除遣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除遣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贤：若菩萨摩诃萨修除遣色 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处乃至意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色处乃至法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界乃至意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色界乃至法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处乃至意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地界乃至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因缘乃至增上缘，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无明乃至老死，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不净观，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四净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极净随念、持入初息随念，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空想、吉想、因想、生想、缘想、灭想、净想、妙想、理想、道想、如想、行想、初想，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我想、有情想，乃至知者想、见者想，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常想、乐想、我想、净想，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缘起想，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圣地想，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三念住乃至八圣道止，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三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有寻有四三摩地，无寻为四三摩地，无寻无四三摩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苦集灭道圣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苦智、集智、灭智、道智、法智、类智、世俗智、他心智、尽智、无生智、如说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五眼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欲流果，乃至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一切智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遣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除遣色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修除遣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念有色受想行识，非除遣色受想行识，非修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若念有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非除遣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非修般若波罗蜜多。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念有色受想行识，是除遣色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念有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是除遣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是修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非有想者能修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除遣色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修除遣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复此善现，诸有想者不能修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能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能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能住苦集灭道圣地，亦不能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能修殊胜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能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能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能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能修五眼六神通，亦不能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能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能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能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不能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能修一切智智，亦不能修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所以者何？诸有想者必当执有我及我所，由此执故便着两边，着两边故决定不能解脱生死，无道无涅槃，云何能如实修六波罗蜜多乃至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等是有？何等是非有？佛告善现：二是有，不二 是非有。善现复问：云何为二？云何为不二？世尊告曰：色想乃至识想为二，色想空乃至识想空为不二，眼处想乃至意处想为二，眼处想空乃至意处想空为不二，色处想乃至法处想为二，色处想空乃至法处想空为不二，眼界想乃至意界想为二，眼界想空乃至意界想空为不二，色界想乃至法界想为二，色界想空乃至法界想空为不二，眼识界想乃至意识界想为二，眼识界想空乃至意识界想空为不二，眼处想乃至意处想为二，眼处想空乃至意处想空为不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想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为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想空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空为不二，地界想乃至识界想为二，地界想空乃至识界想空为不二，因缘想乃至增上缘想为二，因缘想空乃至增上缘想空为不二，无明想乃至老死想为二，无明想空乃至老死想空为不二，不施波罗蜜多想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为二，不施波罗蜜多想空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空为不二，内空想乃至无性自性空想为二，内空想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想空为不二，真如想乃至不色界想为二，真如想空乃至不色界想空为不二，苦集灭道圣地想为二，苦集灭道圣地想空为不二，思念住想乃至八圣道之想为二，思念住想空乃至八圣道之想空为不二，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想为二，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想空为不二，八解脱想乃至十遍处想为二，八解脱想空乃至十遍处想空为不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想为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想空为不二，金观地想乃至如来地想为二，金观地想空乃至如来地想空为不二，即喜地想乃至法云地想为二，即喜地想空乃至法云地想空为不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为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空为不二，五眼六神通想为二，五眼六神通想空为不二，如来实力想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为二，如来实力想空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空为不二。三十二大势相，八十随好相为二。三十二大势相，八十随好相空为不二。无妄事法恒住舍性相为二。无妄事法恒住舍性相空为不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为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相空为不二。欲留果相乃至独觉菩提相为二。欲留果相空乃至独觉菩提相空为不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为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空为不二。有为界无为界相为二。有为界无为界相空为不二。善现乃至一切相皆为二。乃至一切二皆是有。乃至一切有皆有生死。有生死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善现诸相空者皆为不二。诸不二者皆是非有。诸非有者皆无生死。无生死者便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善现有始因缘当知一切有二想者定无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德无限观下至顺忍彼上非有况能辨知色受想行识。如是乃至况能辨知一切之智彼上不能修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况能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况复能得一切之智即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第二分见次品第七十三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有想者若无顺忍亦无修道得果现观诸无想者岂有顺忍若净观地如是乃至若如来地若修圣道因修圣道断诸烦恼由此烦恼所覆障故尚不能证声闻独觉相应之地况入菩萨正性离生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岂能证得一切之智若不能证得一切之智何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世尊若一切法都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如是诸法即都不生岂能证得一切之智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无想者亦无顺忍乃至亦无永断烦恼习气相续若一切法都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如是诸法即都不生岂能证得一切之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未有有想有无想否未有色想受想行识想否如是乃至未有一切之智想否未有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想否未有色想 有色断想否？未有受想行识想，有受想行识断想否？未有眼处乃至意处想，有眼处乃至意处断想否？未有色处乃至法处想，有色处乃至法处断想否？未有眼界乃至意界想，有眼界乃至意界断想否？未有色界乃至法界想，有色界乃至法界断想否？未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想，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断想否？未有眼处乃至意处想，有眼处乃至意处断想否？未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断想否？未有地界乃至十界想，有地界乃至十界断想否？未有因缘乃至增上缘想，有因缘乃至增上缘断想否？未有贪嗔痴想，有贪嗔痴断想否？未有无明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想，有无明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断想否？未有苦圣地想，有苦圣地断想否？未有苦集圣地想，有苦集圣地断想否？未有苦灭圣地想，有苦灭圣地断想否？未有正苦灭道圣地想，有正苦灭道圣地断想否？如是乃至。未有一切智智想，有正一切智智想否？未有所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想，有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想否？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皆无有想，亦无无想。若无有想，亦无无想，当知即是菩萨圣人。亦是修道，亦是得果，亦是现观。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性为圣道，以无性为现观，达一切法，皆以无性而为自性。由是因缘，常知一切法，皆以无性为其自性。具受善现即白佛言：若一切法皆以无性为自性者，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与一切法无性为性，现等觉矣？说明为佛，与一切法及诸境界得自在转。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一切法皆以无性为自性。我本修学菩萨道时，无倒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由此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入出境律具足住，如是乃至断乐断苦，先喜幽默，不苦不乐，舍念清净，入第四境律具足住。我与儿时与诸境律及境律之虽善取向而无所知，与诸境律及境律之不生畏着，与诸境律及境律之都无所得。我与儿时与四境律行相清净无所分别，我与儿时与诸境律及境律之 虽善纯熟，而不受彼所得果报，但以静虑令心引发神静、天耳、他心、宿住、天眼智通，于此五通虽善取向，而无所执，亦不爱畏，与诸通境都无所得，亦不分别，如空而住。我与儿时观一切法，平等平等，无性为性，以一刹那相应般若，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如实知，是苦圣地，是集圣地，是灭圣地，是道圣地，皆同一相，所谓无相。如是无相，亦无所有。由此成就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并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微妙功德，以佛妙智安立有情，三句差别为正性定居、邪性定居及不定居，安立如是三句别矣，随其所应方便化道，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如来应正等觉与一切法无性性中起四定律，发五神通，证大菩提，具足功德，安利利乐三句有情。报告善现：若诸欲恶不善法等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本修行菩萨道时，不应通达一切欲恶不善法等，皆以无性为自性矣。离欲恶等，入初境律，乃至能入第四境律，具足安住。以诸欲恶不善法等，都无自性，亦无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本修行菩萨道时，通达欲恶不善法等，皆以无性为自性矣。离欲恶等，入初境律，乃至能入第四境律。佛此善现，若五神通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本修行菩萨道时，不应通达一切神通，皆以无性为自性矣，发起种种自在神通，与诸境界妙用无碍，以诸神通都无自性，亦无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本修行菩萨道时，通达神通，皆以无性为自性矣，发起种种自在神通，与诸境界妙用无碍。复此善现，若佛无上正等菩提，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本修行菩萨道时，不应通达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及诸功德，皆以无性为自性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具诸功德，以佛无上正等菩提及诸功德，都无自性，亦无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本修行菩萨道时，通达无上正等菩提，皆以无性为自性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具诸功德。复此善现，若诸有情有少自性或复他性为自性者，我成佛已，不应通达一切有情，皆以无性为自性矣，安立有情三句差别，随其所应方便化道，令获殊胜利益安乐。以诸有情都无自性，亦无他性，但以无性为自性故，我成佛已，通达有情 皆以无性为自性矣，安立有情，三句差别，随其所应，方便化导，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卷第465。